Lesson 11. 第十一课。你能爬上去吗？听录音，然后回答问题。小李找到门钥匙了吗？ Did Xiao Li find the key to his apartment?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then answer the question. 怎么不上去啊？ 电梯坏了。 找修理工了吗？ 打电话了，修理工很快就过来。 我要去机场，得上去拿行李。 十层楼你能爬上去吗？怎么这么快就下来了？ 没带门钥匙，门钥匙可能在车里。 找到门钥匙了吗？ 车钥匙在包里，包刚才放在楼上了。